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2号星期三，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1和6。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今起3天北京空气质量将维持优良。 即日起在12306网站购买火车票需要核验手机号码。 从今天0点起，汽柴油价格下调。 大红门2个卖鞋市场昨天正式关停。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听到近日地铁哺乳引发争议，记者走访北京公共场所，发现部分母婴室形同虚设。 北京部分药店药师只挂牌不坐诊，很少提供用药指引，记者追访原因。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昨天起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内不得再安排缆车索道等项目。 周三图书大搜索为您盘点最近热播影视剧的原著小说。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请听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2015年新年的前一天，阜外医院小儿心外科医生58岁的沈向东因为肺癌去世，永远的离开了他的患者。然而他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照，对工作兢兢业业的态度，却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稍后我们一起来听医者仁心。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即日起在哪一个网站上购买火车票需要核验手机号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3到55，空气质量级别为1级优。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头条资讯，首先我们要来说说一夜之间北京霾消云散。昨天夜里冷空气抵达了北京，持续5天的雾霾逐渐消散，预计今明后这3天京城空气质量将会维持优良。 昨天呢，北京处于空气重污染、霾和大雾橙色预警同时启动的情况，这在北京还是第一次。昨天夜里今晨这些预警呢已经陆续解除。 盘点本轮的雾霾特点，就是来势汹汹。5天前11月26号下午4点，城六区的 PM2.5 浓度指数还只有24，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8点，城六区 PM2.5 浓度猛涨到198 八，也就是每立方米198微克。 雾霾持续五天之后，去的也很快。昨天晚上11点以后，冷空气抵京，雾霾天气自西向东消散。有摄影记者昨天晚上在东三环的劲松桥蹲守，晚上11点17分，雾霾还非常的明显，照片里啊是雾气朦胧，能见度较低。而过了17分钟，再次按下快门，已经能够看出空气能见度明显的好转。 昨天空气污染严重，大家在微博微信上也是纷纷吐槽，因为能见度太低，一些地标性建筑凭空消失了。两栋相隔几十米的大楼竟然互相看不到，车辆行驶到十字路口却看不清红绿灯。 昨天呢，北京市教委发通知，要求各学校可弹性的安排教学活动，个别学校启动停课不停学的应急预案，但是多数学校呢依然上课，但是取消了户外活动。有的学校中午给学生们准备了抗霾食物木耳。 那么雾霾对交通的影响更大，昨天北京市域内大部分高速路采取了临时封闭的措施，首都机场取消了航班77架次，延误200架次进出港航班。 北京遭遇连续的雾霾，医院相应的患者也增加了。昨天记者在安贞医院发现啊，最近三天呼吸科门诊量增长了近30%，儿科急诊也是有所上升。 那么昨天为了应对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通州326家企业实施了停产，7家企业实施限产。北京雾霾橙色预警启动之后，全市工地涉及扬尘的项目也全都停工。 今天凌晨，人民日报社发表评论文章，减轻心肺之患还需铁腕治霾。评论说，应急响应起而不动要不得，大气污染防治更是等不起，不能一到严重雾霾袭来时就等风局长来解围。 那么有关部门要提前精准预测预警，各级政府应该继续查找薄弱环节，切实加速行动起来，这样才不会让生态环境这个短板拉低人们的幸福指数。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即日起，12306网站上购票需要核验手机号。现在呢，用户登录12306网站之后啊，会看到一个弹出窗口，提示用户核验手机号码。 按照这个提示呢，用户需要用注册时您预留的手机号向12306发送短信999。12306呢将会给用户的手机回复一个验证码，把验证码输入12306网站的对话框，您就可以完成核验了。 那么核验有时间限制吗？铁路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自从第一次看到提示，3天内可以随时核验，没有核验的用户呢也能正常购票，但是3天之后就必须要核验手机号了。 12306这次推出核验手机呢，主要是因为近期一些网上倒票人员利用虚假手机号注册账户囤票倒票。有分析人士说，双向验证能够有效的防止个人信息被抢注，因为黄牛使用虚假手机号是不能向12306发送短信999的。 在铁路购票方面呢，还有一条消息，针对务工人员，北京铁路局呢打破只受理5人团体的限制，务工人员个人可以到车站窗口提交购买增开旅车列车车票的需求，春运增开客车预售期缩短为40天。 另外，北京铁路局将继续采取送票上门、移动售票车进工地、进厂区等举措。移动售票车预约电话你也可以记一下，51892429，重复一遍，51892429。预约的时间呢是早晨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钟。 再来关注一下油价下跌。国家发改委昨天通知，从今天0点钟开始啊，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145块钱和140块钱。 具体到咱北京92号汽油价格，从现行的每升5.79块下调到每升5.67块，下调了1.2毛钱。 95号汽油呢，将从每升6.1块下调到每升6.04块，也降低了1.2毛钱。 具体来说呢，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给您算了一笔账，以私家车50升的油箱为例，油价下调之后，咱加满一箱油，大约呢可以少花6块钱。 昨天上午，大红门地区的新海红都鞋城和方氏鞋城商户呢基本离场，市场里被贴上封条，停止了水电供应，这两个鞋类市场正式关停了。 大红门书记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新海洪都携程将转型电商体验店，而方氏携程呢将会引入文化创意产业。 新海洪都携程商户决定抱团走电商化的道路，原有的340多家商户和优化保留70家左右，变身为北京新海国际电子商贸中心。 另据大红门街道工委书记李建刚介绍说，大红门路的众人众轻纺市场占地2万平米，将在明年年底前正式关停，要将其改造成立体的停车楼，到时候将会提供2000多个停车位，为地区居民和市场来提供服务。 此外，三环路边上的新雅汇生活广场呢，也会重新定位，专门拿出3层做餐饮服务，提供时尚居家商户餐饮消费，还在6层设置了大红门核心区的第一家影院，预计元旦前后会投入使用。 那么近日呢，东城区啊也还有一个小商品市场正式关停，这就是位于工体北路附近的东环里小商品市场。 东环里小商品市场关停以后，大约100个商户当中，一些人会选择回乡就业，另外一部分商户呢会考虑选择其他的行业。 东城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随着疏解工作的不断推进，今年东城区腾退市场面积将会超过15万平方米。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北京如何治堵，交通部门请市民支招。市交通委和市交管局从本月1号起到明年的1月底，开展缓解交通拥堵意见建议集中征集活动。 那么市民呢，可以通过专题网页、官方微博、微信、热线电话和电子邮箱这5种途径发表您对北京交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再来关注一下，今明后3天呢，东北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将迎来中到大雪的天气，大部分地区将迎来部分地区的暴雪，局地会有大暴雪。 其中呢，黑龙江将迎来入冬以来的最强降雪，局部地区将会迎来大暴雪，同时呢，大部分地区还会伴有5到6级的大风。 专家提醒，暴雪天气啊，将会对交通运输、畜牧业以及设施农业等呢带来较大的影响。提醒有近期去东北3省或者是内蒙古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汇市报道之后是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近日地铁哺乳引发争议，记者走访北京公共场所，部分母婴室形同虚设。 北京部分药店药师只挂牌不坐诊，很少提供用药指导，记者追访原因。 好的，以下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刘慧。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李嘉义。嘉义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请先为我们听众介绍一下近期澳元的走势。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呢，是周二澳洲央行呢是维持了一个利率水平在2%不变，那也符合市场的预期。而此前呢，澳洲乐观的一个国内数据也是强化了利率持稳的前景，并且增强了这个澳元作为较高收益资产的吸引力。那么澳元呢是延续了前一交易日的一个涨势，表现坚挺，昨日呢是上涨了95个点，报收在了0.7321。那澳洲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也表示，澳洲的贸易条件仍然受到大宗商品价格疲弱的影响而下滑，但是呢，也肯定了宽松货币政策下，澳洲经济状况呢较之前是有所改善。同时，就业增长的加快、失业率持稳、企业信心的好转等一些前瞻指标的改善，也是本次呢维持利率水平不变的原因。那结合澳元走软，大幅提振了旅游业，各种复苏的迹象呢，还是令人鼓舞的。那本次呢会议，澳洲央行的态度呢是保持中立，并未暗示降息或者是口头打压汇率，这也令澳元呢是保持了涨势。那纽约时段公布的这个美国制造业数据疲弱，那美元指数呢自高位回落，那澳元呢也是再次受到了提振，一度呢是涨到了0.7330美元。那也是10月末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从图形上来看，0.7250到0.7380一线呢是澳元的阻力带，若能有效突破，那再结合经济数据的表现，澳元呢是有望向0.75一线附近试探。那虽然呢澳洲央行不急于再次降息，但是也指出必要时呢不排除进一步宽松政策的可能。那同时呢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强烈， 那么澳元的中长期来看呢，是下行的压力犹存，那下方的支撑呢是看在0.7附近。主持人， 最近一段时间欧元有所下跌哈，您怎么看待欧元近期的走势？ 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其实呢，周二呢是受到了一个美元指数回调，以及这个欧洲良好经济数据的提振，欧元呢是结束了此前连续四个交易日的一个下跌，收涨在了1.0631。那数据方面，德国呢11月的制造业 PMI 为52.9，好于预期，失业率呢也是小幅回落至了6.3%的一个记录低位，而欧元区11月制造业 PMI 为52.8。为19个月来的一个最快速度增长，失业率也是小幅回落了1%至10.7%。那么数据呢有所改善呢，也基本符合预期，这也是提振了欧元对美元，延续了亚洲时段的一个升势，升破了这个1.06的上方，最高呢是触及到了1.0620。那欧洲央行呢是将于本周四宣布利率决议，并将召开新闻发布会。那目前呢，市场是普遍预期欧洲央行呢将会采取进一步的刺激措施，那可能是包括这个降低存款利率，并且延长一个量化宽松计划，而市场呢对于美联储本月加息的预期呢仍然强烈，因此呢欧美政策差异的一个持续发酵呢，也是在推升美元指数走高的同时呢，会进一步的打压欧元。那从图形上来看呢，这个欧元对美元呢是自10月中旬以来的一个单边下行走势以来呢，这个累计的下跌幅度呢已经达到了8%，而欧元的这种疲弱走势呢却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那么下方呢可能会向今年3月的低点1.046附近寻求支撑。那么市场呢这个压住欧洲央行采取进一步的宽松措施，使得欧元的上行面临一个较大的阻力。那当然，如果周四欧洲央行的行动呢是不及预期的宽松，欧元呢也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反弹，那么向20日的均线1.07附近试探。主持人， 好，最后请您再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牌价。 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9.73，欧元对人民币报在675.98，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63.35，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62.80。加元对人民币报在479.22，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19424。主持人， 好的，谢谢嘉义。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会。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中国银行推出会说话的美猴王压岁金钞了，让你分分钟把爱说出来。现在购买还有萌宠猴宝相送，会说话的美猴王金钞就在中国银行，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8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早晨的8点18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啊，日前一位母亲在北京地铁上哺乳的照片被发到了微博上，被个别网友批评说是裸露性器官，这一时呢公开哺乳是否妥当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而与此同时公共场所是否设置了母婴哺乳室也成了大家更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是在北京的一些公共场所呢，母婴室的设置和使用情况如何，我们要看一下记者近日走访的情况。新京报报道，朝阳区的八王坟长途客运站和丰台区六里桥长途客运站啊，都没有设置母婴室。 那么在丰台六里桥长途客运站，当记者询问是否有房间可以让母亲给孩子喂奶的时候，车站工作人员表示说啊，可以去收费的休息室去喂奶，一个小时要收您10块钱。 北京还有一些车站啊，有专门的母婴哺乳室，但是平时却上着锁。在北京南站爱心服务区内呢，有一间母婴哺乳室，四周啊是用磨砂玻璃来遮挡的，里面也亮着灯，可是房门上却上了锁。 记者找到了一名北京南站的工作人员，询问如何进入呢？这名工作人员从母婴室旁边的报架上取下来一把钥匙，随后打开了门。里面呢，其实设施很齐全，有双人沙发和木质婴儿床等。和北京南站情况类似的，还有北京站和四惠长途客运站。 记者走访发现，还有一些母婴哺乳室啊，这个私密性较差。在北京西站二楼的爱心候车室里呢，有一间母婴哺乳室，房间只有三面被磨砂玻璃围起，没有大门，外人可以直接进入。 嗯，那么记者走访发现啊，母婴哺乳室落实比较好的也有，包括首都机场和儿童医院。 嗯， 像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的母婴室就设在了公共卫生间的附近，里面有一个婴儿打理台，还配有单人沙发、卫生纸等。 在儿童医院的门诊楼呢，每一层的南侧呀都设有专门的哺乳室，里面有椅子、洗手池和一个可收放的塑料支架，妈妈们可以把宝宝放在塑料支架上来换尿布。 那么此前有调查也显示啊，在有过和正在哺乳的妈妈当中，有47%只能在卫生间哺乳，公共场所呢很难找到母婴哺乳室，导致很多妈妈带宝宝外出的时候经常面临无处哺乳的尴尬。 昨天晚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其官方微博北京规划上发布称呢，最新的有关地铁无障碍设施的一部设施设计规程征求意见稿，建议在客流量较大的车站设置母婴室，一般车站在无障碍卫生间内设置母婴功能设施。 嗯，也希望这样便民的建议能够早日落实啊。 嗯， 继续重点关注，我们再来说一说北京部分的药店，店里面只挂有药师证，却没有药师来坐诊。而根据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今年年底所有药店必须配备执业药师。而就在上周，国家药监总局再次发文强调，新建药店必须配备执业药师。 不过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期走访十多家药店，发现啊，药店里常常看不到执业药师的影子，空留一张执业药师注册证在墙上，并没有发挥审核处方再拿药等职责。走访发现，药店的药师呢挂靠租证身兼数职的情况是非常普遍。 在采访当中，记者就表示想要咨询一下药店里的药师，那多家药店的店员都表示说药师今天没来，今天休息。在国大药房定服装店，店员称啊，执业药师上一天休一天，今天休班。而第二天记者再次这家药房的时候，仍然没有看到执业药师的身影。嗯， 记者在采访当中啊，居民们也都说听说过执业药师，但是具体做什么还不太清楚。而在买药过程中主动向执业药师咨询的消费者更是少数，往往呢只是店员推荐药品之后，消费者直接交钱拿药。 药店的药师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据报道，由于处方药的风险比较高，国家法律法规要求零售药店出售处方药时必须由执业药师来签字确认。 据统计，北京零售药店数量呢有5233家，而已经注册的零售药店的执业药师数量只有4240人，按照每家药店配备一名执业药师的要求，还有1000多人的缺口，这让执业药师呢成了众多药店追捧的香饽饽。 那么对于药店药师只挂牌不坐诊的情况，某连锁药店的执业药师杨女士表示说，很多药店的执业药师证那都是租来的，零售药店的执业药师人数本来就少，其中呢大多数又都是骨干兼职、值班经历等工作，事儿比较多，没法坐在店里答疑解惑。 为什么零售药店的执业药师数量这么缺呢？执业药师杨女士说呀，主要还是工资太低了，有执业药师证的都去医院了，还有去药企批发公司的，总之工资都是比零售药店要高。据了解，北京的执业药师平均的月收入在4000块钱左右。 那么针对执业药师数量紧缺的情况，上周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相关通知，由于执业药师数量不足等原因，因此未来5年执行从业药师过渡政策，就是说有条件的延长现有从业药师资格期限到2020年，但新开药店仍然需要必须配备执业药师。 嗯，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 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送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截至目前呢，高速路方面只有京开高速天宫院至世界双向封闭，京昆高速张坊出京方向配合河北正在采取分流措施，建议准备去往河北方向的车辆呢，咱们可以绕行106107国道通行。另外市区方面，东二环左安门桥北的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两车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在西四环主路沙窝桥上的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 接下来是地税小贴士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昨天起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内不得安排缆车、索道等项目。 周三图书资讯大搜索为您盘点一下最近热播影视剧的原著小说。 今天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即日起在哪一个网站上购买火车票需要核验手机号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我们经常会听到财务人员提到印花税，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介绍一下印花税的相关情况。 印花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应当在书立或领售时贴花，具体是指合同的签订时、书据的立据时、账簿的启用时和证照的领售时。如果合同在国外签订的，应当在国内使用时贴花。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做具体的解释。对于不兑现或不按期兑现的合同，是否贴花呢？ 依照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合同签订时即应贴花，履行完税手续，因此不论合同是否兑现或能否按期兑现，都一律按照规定贴花。 那么某些合同履行后实际结算金额与合同所在金额不一致的，应否补贴印花呢？按照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应在合同签订时按合同所在金额计税贴花，因此对已履行并贴花的合同，发现实际结算金额与合同所在金额不一致的，一般不再补贴印花。 对于由受托方提供原材料的加工定做合同如何贴花呢？由受托方提供原材料的加工定做合同，凡在合同中分别记载加工费金额与原材料金额的，应分别按加工承揽合同、购销合同计税，两项税额相加数即为合同应贴印花。合同中不划分加工费金额与原材料金额的，应按全部金额依照加工承揽合同计税贴花。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上海大众汽车售后服务品牌 Take Care 发布10周年，上海大众汽车及全网络经销商郑重承诺，维修方案合理合规，维修收费公正透明，维修过程真实可信，以放心原装零件、异响车援助、优享晚班车等11项车主专享服务，真诚维护您与爱车。我们珍惜您对我们的信赖与托付，并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可靠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匠心呵护每一辆大众，至诚关爱每一位大众。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至诚。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 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那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八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好的，早上的8:30，欢迎回来旅游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内不得再安排索道缆车等项目了。 嗯，进入12月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审批办法正式实施，要求呢以开发服从保护的原则，突出风景名胜资源的自然特性，实现风景的永续利用。 那今后索道、缆车、铁路、水库、高等级公路等重大建设项目就不得再安排在核心景区之内，景区也不得安排宾馆、招待所、疗养院等住宿疗养设施。 继续旅游资讯。冬季啊，有不少朋友呢会选择去海南岛旅游。为了维护旅游形象，海南省开展景区门票价格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的重点在门票价格优惠上，严禁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门票价格，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提高门票价格的行为都将会面临处罚。 如果说发现价格欺诈、串通涨价、哄抬价格的话呢，监管部门会尽早介入，重点检查，对违法行为予以公开的曝光和处理。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好，文化娱乐资讯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12月贺岁档即将拉开大幕啊。北京日报也是为您盘点了一下，发现今年电影贺岁档呈现出了几个特点，不要大制作，没有老导演，中小喜剧片扎堆儿。 回顾去年此时，《太平轮》《一步之遥》《智取威虎山》呢，三部电影是虽然褒贬不一，可确实都算是名导的作品。他们的导演分别是吴宇森、姜文和徐克。今年大导演的作品却一部都没有。 那今年在制作和演员阵容上勉强能称为大片的是《寻龙诀》，还有《叶问三》以及《师傅》。不过，因为今年电影市场非常好，业内预计呢，陈坤、黄渤、舒淇主演的《寻龙诀》甚至可能会创造华语片票房的新纪录。 贺岁档少了大片，但是不能少了喜剧呀！沈腾、马丽继《夏洛特烦恼》之后呢，又给观众带来了一部《一念天堂》，不少人非常期待神马组合的搞笑功力。 嗯，另外贺岁档的一部喜剧还有于白眉导演的恶棍天使，不知道能不能超越他的处女作分手大师。在演员方面呢，邓超孙俪夫妻上阵，他们在影片当中讲述了一个在讨债过程当中发生的紧张故事。 那么更多其他贺岁档的资讯呢，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持续的为您关注。 嗯，那么照例周三图书资讯大搜索，接下来带您了解一下最近的图书啊。近来不少改编自小说的影视作品可以说是纷纷应热映。 对， 今天的图书资讯大搜索，我们先给您推荐几本和影视作品有关的书籍。 首先呢，电视剧《芈月传》开播之后啊，它的小说也上市了，作者蒋胜男通过细腻的笔触，把秦宣太后九死一生的经历刻画得淋漓尽致。全套呢一共有6本书，售价在150元左右。 蒋胜男呢很擅长这类题材啊，他还有一本书叫做《权力巅峰的女人》，正在预定，还没有上架，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 这本书当中呢，就不止描写秦宣太后了，而是每一个章节描写一位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性，有西汉窦太后、女皇武则天、孝庄皇后和慈禧太后等等。 在这些故事当中，家国使命、儿女情长、权谋希冀都有所涉猎，展现了女政治家的非常思维，用独特的方式呈现了历史的模样。 嗯，再来看另一本，电影《火星救援》很火，但是安迪威尔的小说也毫不逊色。很多读者就反映啊，小说里有大量合乎逻辑、科学严密的技术细节，堪称科学小说的佳作。不少学者呢也说，他对中国的科幻创作、网络文学，甚至整个文学创作呢都有借鉴之处。 那北京景山学校的教师、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周群老师看过这本书之后，也很有感慨，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推荐这本书的。 火星救援的小说读起来非常的轻松，看他在写日记，不知不觉的一天一天就这样过，每天做什么事情，每天想什么，语言风格很幽默。感动我的情节呢，比如说当这个主人公留在火星上的时候，那么他要生存下去就得自己要解决粮食的问题，能感觉到他的困难是接踵而来，要想种这个土豆，那么土怎么办，水怎么办，然后他的营养那个肥料怎么办，整个他在火星的那么长的时间内全部都是不断的遇到困难，不断的遇到挑战，然后也可能很气馁，但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解决，就这些吧，就非常能够打动人。 因为周老师呢从事着教材的编写，同时他也是北京市政府的特邀建议人，他就说呀，理科教材如果照这个火星救援这样编题会非常带感，来一个荒岛求生的应用题，救援来到前每天吃多少才不会被饿死，水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这些数理化的知识都包含其中了。那么对学生们看这本科幻小说呢，周老师是这样说的。 如果说对学生们对孩子们要推荐这部书的话，其实我在想科幻小说至于我们的意义到底何在，一方面可能我们会说培养我们的想象力，那我觉得这只是科幻作品的一个功能，再一个功能呢，我们从这样的作品当中真的是觉得很励志。火星救援其实表现的是人类共有的可以说是灾难，或者说是这样一种挑战面前，人类是如何的团结一心，然后人们是怎么样能够去做这个当代鲁滨逊，把这样的精神发挥出来。所以你会感觉呢，这样的书读起来和电影一样，就很好看。科幻除了为我们勾勒美好的未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对当下的一种对现实的一种预警。在读科幻作品的时候，其实还有培养科学精神，这个呢也是我很愿意推荐火星救援小说的一个原因。北师大的吴岩老师，他是做科幻文学的研究的专家，那么他就会说啊，这部作品非常适合初中和高中看，里面有那么多的涉及中学的那个知识啊，不管是水啊、土壤啊、种植啊等等，那么都是中学的知识。我觉得他这个观点就说得很有意思。我甚至还跟学生开玩笑说，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数学题也好、生物题也好、地理题也好，我们可以弄个综合题，就好像来开我们的综合课程一样。包括语文的读写的这样的能力也可以放到里头。 那介绍完了火星救援呢，刚才电影资讯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寻龙诀啊，这部电影其实呢它也是改编自一部小说，就是鬼吹灯。那这是盗墓小说当中很经典的一部了。 鬼吹灯刚开始也是一个网络小说，多年前就已经在网上受到追捧了，电影上线之后估计人们肯定又免不了啊，把当时的电影拿出来和把当时的小说拿出来和现在的电影做一个对比。 是，其实呢要总结发现，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作品太多太多了。往远了说呢，有好莱坞的经典电影《乱世佳人》《侏罗纪公园》《哈利波特》系列，往近了说有《狼图腾》《琅琊榜》《何以笙箫默》等等，有的是改的挺好的，有的呢改完了之后也遭到吐槽。但是整体上最近几年啊，通过艺术探索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可以说改编完的影视作品呢还是带给我们了不少惊喜。 是的，小说是文字语言，影视作品是画面语言，希望听众朋友们呢在阅读和观影的时候能有多样的体验。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为您推荐一些其他类别的书。有一本叫做《老歌的发现》的书，在讲故事当中又讲述了很多关于歌声的故事。 比如说《东方红》是由谁来创作的？歌曲《你是灯塔》为何被怀疑是抄袭苏联的追悼歌？哀乐是在怎样的一种背景下创作的？这些问题呢，书中都做了介绍。 书的作者杨浪是资深的媒体人、作家，少年从军，参加过保卫边疆作战，立战功，后来在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等担任高级职务。 最后呢，我们要推荐的一本书是《褚时健传》。听说很多企业家呀，像王石看完书稿的时候都是夜不能寐呀。书中首次披露了褚橙的诸多运营细节，甚至呢还有几万字的褚时健自述。 88岁的褚时健从谷底反弹的经历呢，让很多人都钦佩。他的故事风靡全国，是难得的创业史。那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关注各大图书网站，现在都有售卖。 继续文化娱乐资讯，来关注两个展览。为民求乐侯宝林纪念展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三层北侧的展厅开展。 侯宝林先生可以说是相声界具有开创性的大师，他的代表作《关公战秦琼》《戏剧与方言》《改行》等等，在60多年漫长的艺术生涯当中，潜心研究相声艺术，为观众带来了很多欢笑。 侯先生除了创作表演了大量相声名段之外呢，他还对相声乃至曲艺溯源追流，从技巧到规律进行了探索性的理论研究。 那这次展览展现了侯宝林先生精彩丰富的艺术生涯以及雅俗共赏的艺术追求，主办方更是希望把侯宝林先生德艺双馨的一面展现出来，他下基层下矿井为民求乐，把欢笑带给了广大老百姓。 另外一个展览呢是蓝天净土高原画派西藏题材创作展，主要呢呈现藏区的文化，地点在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美术馆的新馆。 这次展出150幅作品，包含水墨、油画、重彩等多种形式。参展画家除了西藏本土创作者，还有其他长期关注西藏文化、展现西藏独特审美的艺术家。 据了解呢，画展将会持续到12月10号，具体地址在朝阳区红叶路山水文园的东园，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多多留意。 好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40，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孙畅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气资讯，首先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赵娜，请赵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状况。赵工您好。 主持人您好。 嗯，今天啊我们是终于等到了霾消雾散的时刻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情况吧。 好的，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天气呢主要还是冷空气的影响。昨天22点前后呢，冷空气是如约而至，结束了这个持续多日的雾霾天气。今天早晨呢，大部分地区的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明显的转好，终于出现了蓝天。那这次冷空气带来的主要影响就是大风，目前冷空气东移南下的速度并不是很快，像河北和北京交界一带风力比较大，然后像北京的西部昌平和门头沟一带呢，风力也明显加大，平均风力是在4级左右，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以及城区呢的平均风力是在2到3级，阵风4、5级，像朝阳和海淀的部分地区阵风也有达到6级的情况。但是北京周边像天津和河北的中东部呢，由于冷空气还没有影响到，目前部分地区仍然有能见度接近或者是低于1公里的情况，所以这个走高速的朋友还是需要关注一下南边的这个路况信息。随着冷空气的不断的扩散南下呢，今天白天的风力还会有所加大，大部分地区的平均风力都会达到4、5级，阵风6级左右。像北京周边的能见度呢，也会很快的就有一个自北向南的好转。从气温的情况来看呢，由于昨天后半夜风力加大，风的扰动作用呢，使得气温下降缓慢。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2.8度，出现在早晨的5:20。目前气温是上升到了2度多，城区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也是在0上的2到3度。由于这个天气转晴，加上这个风的扰动作用，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还可以继续上升到4度左右。但是随着白天风力的加大呢，风寒效应也会明显的增加。我们说通常气温是在0度以上的时候呢，风力每增加2级，人体的这个寒冷的感觉大概是会下降3到5度。所以今天白天的体感温度最高可能也就是在0度左右。这样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防风防寒保暖。天气情况就这样。 好，看来今天啊最高气温显示的是40摄氏度，但是因为风比较大哈，白天可能4、5级的大风，所以大家出门呢还是要多添一件衣物，注意防风保暖。非常感谢赵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嗯， 好，感谢赵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6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20%，白天最高气温40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级别为1级优。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有明显的北风，山上风力更加的明显，所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4，就不太适宜您登山了。 嗯，今天白天呢，北京有明显的北风，洗车之后对于车辆保持清洁也是不利的，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路况资讯。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实倍，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那么接下来呢，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张少云为大家提供一下最新的路况分析。少云你好。 哎，李主任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交通情况。那目前环路的这个交通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东西二环、三环的南向北，以及东四环的南向北，还有西四环南段的南向北。那北部地区的环路呢，现在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主要还是在这个北二环、北三环以及北四环、北五环东段的这个西向东方向。那么从联络线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交通压力大的主要是在西部地区的这个莲石东路，还有北部地区的德外大街的进出城双方向，还有包括东部地区的京通快速进京、建外大街、建国路的进城方向，以及机场高速，还有北港到五原，还有京城高速的进城方向。那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李瑞。 好的，非常感谢少云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一起来进入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来听医者仁心。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肺癌到最后的时候，癌细胞扩散嘛，右眼失明了。到后期他特别特别疼，经常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吃不了饭，已经有7个月吧，只可以喝一点点水。在我们病房的好医生网站，有好多的病人会问他，比如说我家孩子得了哪种心脏病，应该怎么样去治疗。一直到他后来生病的时候，他会定期的回复，其实挺难受的。 在北京市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病房里，回忆起沈向东医生弥留之际的情景，小儿心外科护士童江燕泪如雨下。2015年新年的第一天，阜外医院16病区主任58岁的沈向东医生因为肺癌永远的离开了他的患者。生前，沈向东医生凭借在小儿先心病领域的突出贡献，3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其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被患者和同事称赞，他还获得了第5届首都健康卫士称号。尽管早已是心血管界的名医，沈向东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却依然是，我就是一名普通医生，只想治病救人。沈医生对患者的关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护士童江燕回忆起了一个细节， 我们病房因为是儿科病房嘛，沈主任他自己呢兜里经常会揣些好多的吃的，比如说什么苹果呀、橘子呀，或者说糖啊、巧克力呀，但不是给他自己准备的。他每次出诊孩子哭的时候，他都会把糖就掏出来给孩子，然后哄哄他们。他会定期的给孩子自己花钱买一些儿歌呀、童话书，没事的时候回到病房逗逗小孩，我抱抱他们。他对小孩的那种上的心思真的是没有那种距离感。我们病房的小孩那时候他在时候经常都是叫他沈爷爷。 沈向东在小儿心外科临床一线工作了30多年，亲手救治了几千例危重症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别的医生不愿意做、不敢冒险做的高风险手术，沈向东从不推脱。甘肃患儿小程曦出生后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难度很大。沈向东接诊后毫不推脱，2次为孩子做了手术，挽救了他的生命。小程曦的妈妈现在回想起来还感激不尽。 孩子从出生 就是一个小紫茄子，可紫可紫了。我们两次手术都是沈主任给做的手术。哎，你看这说起来我就搂着还挺激动的。这个手术难度非常大，就是说一旦失败的话，对人这个可能是职业生涯有影响不说，就是说是手术费用高，就对我们来说是人财两空。从做完手术到现在，孩子上四年级，除了不能剧烈运动，其他都很正常。作为我们来说，长着这么大医院，孩子这么大手术就送礼干嘛的？我们当时就是两边没送出去。送礼的第一次是在病房，他值完班啊，我就去找沈主任，就被拒绝了。拒绝了以后，第二遍我老公又到主任办公室，然后也是人主任一个人，也是又被拒绝了。哎，我觉得真的就是沈主任，真的就是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吧，这无法用谢字来表达。 沈向东不但从不收患者的红包，他还经常会自掏腰包给患者家属垫付医疗费和饭费。他甚至还收拾那些根本就交不上手术费的患儿，帮他们想办法四处筹钱。阜外医院医生高伟回忆说， 病人要是贫困，说欠的特别多的话，他觉得确实病人有困难。他一个呢，把自己的钱啊去垫一些；第二点呢，医院里也有一些这个对病人的这个资助啊、补助啊什么这种项目，甚至给病人全力争取。甚至于呢，有的时候以这个病房主任的身份去向医院这个请求去有些欠费减免，甚至于让病人这个分期付啊。 对患者慷慨的沈向东，对自己却十分节俭。在同事的眼中，他是一个破旧的背包，一背就是30多年。由于经常用自己工资资助他病房里的孩子，而始终没能给自己换一套大一点房子的医生。为了给医院节省资金，沈向东来回穿梭于病区之间，甚至连出租车都不舍得打。同事高伟还记得那些年冬天和沈向东医生一起出诊的经历。 我那会儿跟沈主任出门诊，别的主任呢可能都是开着车把车放停车场里去，我们俩呢因为也在二部，不在这院里，大冬天的，我那会儿骑个电动车，沈主任坐在我后头，有两三站地的距离，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能打车我们都不打车，这样也比较方便比较快，而且主任也是为了少有开支少有报销。一天工作结束吧，是做完手术挺累的，有车的大夫都开着车回去，毕竟很辛苦嘛。沈主任他也不开，他会开，但是他也不开，他也不买，他就自己背着包，就吹着口哨坐着地铁就回去了。这沈主任有一习惯，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在这以前的电视广播里面，病人送的锦旗或者牌匾，大家都愿意挂着一排一排的，这也好看是吧？沈主任从来不让挂，他从来都是说收到这个锦旗以后就收起来。他觉得自己这确确实实是应该干的。他虽然知道病人感激他，心里会满足，心里会享受这个过程，但是他绝对不会说把这些东西挂出来让展示，让别的人知道，或者是显摆，或者是以这个为荣啊，他不会的，他只是会内心去享受这个过程。 沈向东医生生前在医院从来都是最早到岗最晚下班，作为科室的主任，他对身边的医生要求也非常严格，对患者更是24小时挂念在心。想起丈夫生前的工作细节，沈向东的妻子彭丹十分的激动。 他每天都要12点以后才睡觉，在睡觉之前他就要跟病房打电话，就去问问他的病人。他心中第一个事情就是他父母，他是一个孝顺的人，第二就是他病人。确实是这个责任，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一位有责任心的医生，却不幸在2012年被查出肺癌。在接受了手术治疗之后，沈向东拖着虚弱的身体又返回到工作岗位。护士童江燕回忆说， 他做完肺癌手术之后就是出门诊了，然后他出门诊的是好多的家属挂了他的号之后，哎呀乌泱一下子就屋里进了好多的人。然后沈主任给他们出门诊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包括他生病之前也是，每一个病人比如说像沈主任您给我留一电话吧，他从来都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给他写在就诊的那个本上。因为我们提醒过他再三了，家属有事的话是不分点给他打电话的，经常会夜里12点多啊，凌晨2、3点钟，他每回凡是自己能接到他肯定会接，因为他生完病之后，他那时候自己说话都费劲，能发出声音特别特别小，所以他出门诊的时候我就已经叮嘱，我说沈总，无论如何别人再管你要手机号的话，你千万不能给，你给他留病房里的电话就可以。他说好，结果出到门诊的时候，人家一要，他写的还是自己的手机号，有病人给他打电话，他依然还是会接。 尽管救助过无数患儿，却最终没有逃过疾病带来的厄运。2015年1月1号，沈向东医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对患者全心全意，对工作兢兢业业，这就是沈向东，一个普通却不平凡的医生。他的形象永远都记在同事们和患者的心中。 他这个人这一辈子就追求的东西太少了，他除了把自己的工作看得特别重要，其他他好多东西他都不在意。 之前我问过沈主任说，你那个年轻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干儿科？沈主任说，给孩子看病啊，你治好一个孩子就等于挽救一个家庭，所以我呢就愿意去干这个儿科。如果大家都不干儿科的话呢，可能就没有人去给孩子治病了。 我知道并不是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即日起在哪一个网站购买火车票需要您核验手机号呢？答案就是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的12306网站。恭喜手机136尾号3898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感谢您的参与和各位听众的参与，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获奖听众取得联系。 到这里呢，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刘慧孙畅，主持人李瑞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美哲和郑磊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6515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206515023，6515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